好，歡迎嚟到《Talk Time》呢條本啊！今日版要講下電影嘢嘅， 但咁啊講電影啦，不如 唔係有未有有幾套連續上啊？暑假嗱，今個禮拜 點解係咪要講呢個航展啫？其實 唔係黐線，邊有人講航展咧？ 咁即係講三人行啊！ 啊，真好嘅。 本來今期呢個月都幾多西片上嚟話《石石公隊》啦， 中 國死隊啦， 俾 中 國撳到套咩要講？ 《自殺特工隊》唔係八月咩？ 八月咯，咪依兩個月咯，即係八月好多戲上啦。跟住 Star Trek 又有， 系咯， 几套戏，咁我咪等埋一次我先讲啦。依因为几套片其实系要坐埋一次，因为如果净系讲一套嘅话咧，其实实即系五分钟讲完嘅，大佬。咁 讲 下啲， 有几多嘢讲啊？其 实，讲下啲啱啱发生嘅事啦，即系书展啦。因为依一七月尾都系有每年七月尾书展噶啦。 啊，输咗咯，好似话系咁讲。 其实讲真，书展你话冇嘢讲又可以冇嘢讲嘅，但系次次都系咁讲下讲下，又会吟下出嚟咁样。但系讲下依几年书展奇嘅嘢啦。 其实今年咩奇异嘢咧？除咗嗰件蓝色物体之外， 哇！屌佢老母咯， 即系插埋纸袋咬好过啫。 因为佢已经好难顶嘅，你仲要点埋佢老母咁重口咩？ 系咯，你插埋我定咬好 多 个？ 屌，唔系梗唔系嗰种屌法噶啦，顶！即系今年我书展最大镬就系嗰种嗰本 P 图教材。 系啊，唔系啲唔知嘅以为系个女嚟嘅，其实。 P 图教材咯，你话俾你知，原来 Photoshop 系几伟大嘅一个产品咯。黐线嘅，即系周围输入到直情系咩？得啦， 唔系啊，即系我嗰句，你明知见嘢难听就唔好 share 啦。你帮我做广告， 唔系好奇怪嘅，即系，大佬成个 Facebook 系咩人认知？我即系可以，我有啲明白系我有几个外方面有几个朋友几个咧系完全玩 Facebook 我可以理解。 唔系都系嗰句。我寧可你 share Pokemon Go 嘅嘢。係啊 ，Pokemon Go 咁嬲啦。係 咯， 即係 Pokemon 我都好煩，但起碼我都唔會覺得嗰只。 起碼會嘔到位先嘔先啊，大佬。 係人都 share， 我屌佢啊！頂佢個肺真係，即係我，即係我咪播咗幾個，我話到明，我好耐之前試過啦。 咁好講呢單。 我 Facebook 講明嘅。 咁好講呢單。 邊個 share 認豬我直播冇蘋果，叫我直播都要講。 OK， 差唔多啦，都。 好啦，講翻今日書展啦。而家书展越开越长啊，大佬，依然系最初书展。 唔系，其实我谂紧个问题，如果咪越开越长，依家开到咩啊？即系凌晨啊，开到。 嗱，最初书展系星期三开始，跟住星期一结束啊嘛。 三到二嗰度，佢都好长。 三到一。 三到二，不嬲七日嘅。 七日嘅，因为加咗日算啦，跟住而家五六日就开埋夜场，开12点。 夜场其实好耐，都到几年历史噶，其实系啊。但系即系我就嗰句，辛苦，即系做一班。 因为我曾经一年试过叫做。朋友嚟香港幫手擺檔，咁我再幫個手嘅。 啊！ 哇，大佬，其實佢好攰嘅。 係啊。 仲有我賣嗰檔嘢都已經唔係話咩叫做大路嘢，即係唔係話啲好忙嗰啲。如果係忙嗰啲嘅話，做真係做撲街嘅。 係啊，都係嗰句，即係收咗啲工資入去做，即係係咯。 嗱，以前即係今年時喺書展就冇曬所有漫畫嘢，因為佢仲冇漫畫書展。 其實有嘅，其實即係東立，好似我記得東立仲邊間啊？ 都我淨係見到東立， 一代都好似都有。 小説做東立， 其實我係有嘅，應該，但係唔係話即係主打，即係會擺咗喺度有得賣。 因為東立以前 其實，因為我今年冇去，但係上年都仲見一代同台國，我印象中。 東立，我中我 今年好似冇印象台國，但係東立就見到，但係佢台東立就擺曬啲輕小説。 但係主要就係小説咯，其實 輕小説咯， 我見到。因 為始終下個禮拜你又動漫節啦。 我唔係都會擺嘅，咁即係順手擺埋嘅啫，即係當係多啲嘢賣咁樣咯。 因為最初就係乜 Q 塞曬落去，結果咧搞到啲人刀劍劍啊，漫畫啲爆曬。结果你 我冇，即系大家唔睇，大家唔顺眼啫。其实都系同之前啲 Lemon 话成之一样嘅啫。其实呢个就 有噶啦 ，Lemon 睇你唔顺眼，你睇我唔顺眼，咁咪分开拆开咯。 分开咗动漫节，咁而家书展就其实就书展都到成日就书展多人啦。今年感觉上，我睇我去系星期五晏昼嘅。 我就早啲，我星期三朝晏昼。 唔知因为时间问题咧，可能始终星期五咧仲系翻工啦。人就唔係俾我想 象。其實星期五開始多人噶咯， 冇即五點零鐘冇我逼得咁緊要，因為我記得早兩年有一次我夜去嗰時咧，係逼到你行都行唔到嘅。 嚇！經驗談就即儘量唔好揀星期六日去噶嘛，除非你真係有啲 event 你唔星期六去都唔得。即例如睇呢個乜日本人 live event 咧嚇。乜乜要做日本人嗰啲咧？ 因為書展其實所有嘅 event 都屬於咩新書發布會啊、訪問啊嗰類嘢嘅啫嘛。真係 event 其實唔多，書展同動漫。 唔係唔多，係唔關我，係唔關少關 ACC 自己。 我話你唔會咁大堆，即係你唔話今日好多人即係揀嚟你而新書發布會，你唔會好唔會萬通外睇佢噶嘛？ 有冇見皇上啊？有冇見係咯？ 乜嗱？ 有名作家就好多嘅，周围都系噶啦， 好多噶啦。有咁系人都出到书噶啦，依家好使讲。 唔系咁讲。 喂，冇今年热时主打唔系阿蔡咩？ 咁开心啊！ 今年 我见到成日花生啫，就 唔系咁个花生仔系长期做咗佢吉祥物嘅，一定收大。 系咯，年年食花生嘅真系。 因为今年其实就去我今年我就去咗一楼啦，因为我以往咧都系三楼。 其实主力去一楼旧嘅，三楼啲嘢系唔关我哋事嘅。你又冇你又未结婚未生仔，咁其实三楼对你嚟讲，其实一系你除非有亲戚有啲侄仔女啊，嗰啲外甥女外甥仔女，咁如果唔系都唔使去。 我觉得最大嘅有啲意外就系今年残体字书区缩细咗。 反而縮細咗，反而 細咗少少。以前 我覺得唔係佢話我覺得係分散咗喎。其實應該係 因為殘體書區以前咧就喺最篤面，即係跟住。 因為佢拆散咗，拆散出上面仲有，因為 哦，以前咧就兩頁好大，就兩行嘅，而家一行多啲啊，每兩行一行多啲，兩行噶。 應該佢本身應該我睇佢本身應該佢本地書信都用多咗位。 但暫時應該就今相對嚟講就冇咁外眼，因為以前好撚衰啊嘛，啲殘體字書箱係由個檔口擺發到佢唔擺書嗰啲嘢，急極之要中國書城 style 嘅，係一眼望咗嗰堆嘢唔係你香港。 咁你買得呢樣嘢，咁你預咗係咁噶啦，其實咧係你唔好俾入嚟嘅啫，我又覺得。 唔係，我唔係話唔係阿純粹講即係好外眼，但係。咁冇啊喎，咁佢有權擺噶嘛？ 係咯，咁你冇行埋埋去咯，都係嗰句。 咁佢通常就擺固定，但係今日就細咗咯，即係咦，好細咗啲喎，又唔使好多，細啲啦，細半行。 其實都冇咁冇關係，我都唔會去 嘅。有冇事經過嘅？我 係啊， 有時經過， 因為可能以前都仲有啲興趣，依家真 係 見冇 啦。再講真就係要而家即係頭先學開麥之前，阿 B 講話齋，你講真，你而家訂買開書，你博客來訂。 系啊， 佢博客又唔會定期有搞下啲免費嘅service 咁樣。 唔係，同埋我總係覺得香港買書咧，你要買啲啱你啱睇佢書，未真比以前難咗。其實我覺得係 應該咁講。 有啲部分書都係， 如果你係平時中意買書嘅，即係屋企有個書櫃塞滿曬啊，或者嗰啲咧，你其實定期都會行開樂文啊、田園嗰啲嘢啦。係 咯，但我唔係啊嘛。 或者。 定期梗係上博客來算噶啦，唔好煩。 唔係咁，你有時你啲書你係一博客來係，你知道想揾咗堆書，你先去博客來啫。但如果有時你想， 跟住唔係博客有個 function 係你 subscribe 咗，你要追蹤邊幾個作家有冇新書出，咁就得噶啦嘛。 咪就係你追蹤啊嘛，即係話就係有時你想聽就係、是、啊有咩奇咩古靈精怪書出，即係講緊就 係例如陳雲海， 陳雲海啦。 你陳雲海定陳雲根先？你搞清楚。 陳雲根就選舉一個，陳雲咧就 係真係陳雲海，好意思。 陳雲海， 因為有個咩集合？ 即係頭先我講例子就係、是、你 commit cat， 如果真係想買呢個作家嘅話，你去 commit cat 做咩啫？你 final book 訂曬之後，直接攞少個啦。你諗住係要 唔？唔係你有目標咁啊，當然咁樣。 你 commit cat 咪仲有 course 睇啊？書展你書展真係睇曬，唔知點講啦。 唔係咁有嘅，但係即係你唔會期待咯。嗰句 書展有時係叫做你話。我行过，咦？呢作者仲未死嘅咩？有噶。 点解你咁似副奸嘅啲嘢？啲 即系啲作者系好耐冇出过书，或者系咦？啊，原来有而家出版社有啲咁嘅书出，即系你有时系佢数摆明噶啦，系野冷货啊数。 啊，预咗噶啦，即系年年都系攞嗰堆货出嚟收货符啫嘛。 唔系好啱就系、是、有时而家出版社咧，你唔知道会出啲咁嘅书嘅， 即系点讲咧？讲个个人经验，即系每年书展，即系当时仲喺某出版社做紧嗰阵时。即係基本上個書展就係一個散貨場嚟嘅，佢點樣啲書點樣擺咧？就係攞碌板車去個展場度，個展場直接喺市場放低，跟住就咁擺到算數。 我記得我自己有一年書攞個相機就影相嘅，咁樣張相係一棟唔知英文書，唔知係一棟十本100蚊嘅，10蚊本嘅，跟住我攞咗啲賣相嗰啲網站度賣，嘅標題就係、是。知識真係賤價，咩知識真係賤價？10蚊一本，一棟十本。 哦，係咁嘅咯。咁你啲書過期，你又包到成隻鹹魚咁樣，大佬你邊賣得高價啫？ 唔係嗱，書展咧 諗到啦。 佢其實依幾年嚟，我覺得書開，我覺得即係佢擺明散貨場，其實有時好處真係叫做行過，即係我中意睇台灣書嘅。咁我嚟話咁三中聯一定三中聯點都要行㗎啦，因為三中聯有時都會有啲好嘢嘅。 咁你講一樣， 其實你，但係我覺得三中聯反而我都唔最得行嘅。 唔 係專家，即係主流還主流，但係即係你會行下啲 點都有嘅。係 啊， 通常咧就係 啲二三線嗰啲，即 係 可能。 唔係通常咧就落文田落文田園，因為有時落文田園個地方擺唔曬啊，佢倉咧佢即係倉你放出嚟，有時可能要倉你放好嘢咧。 係啊，咁佢啲嗰啲整改書平時你會見到咁樣，係咯，亦都冇種擺賣咁樣。 呢個就城邦啦，台灣城邦。 係啊， 嗰檔舉書咧。有時會有啲，有時意外驚喜嘅。依家出版社係，有時一段時佢有一次有一段時間出咗好多講戰略啊軍事書叫題嘅城邦。佢依家出版社咯，主要依係依間咯。我就城邦跟天地圖書。 我冇嘅，如果我嚟講，我每年入去都係掃下嗰間某間賣專賣巴士書嗰檔嘢，係冇神書出啫。 我以為你去某教育出版社添。 咩中大啊？ 現代教育啊嘛。 O K， 唔系，即系话时话三，好似三大都摆晒档，今年 不嬲都有噶啦，唔系咩？ 咁系嘅，即系点样讲？感觉上好似点咧？ 同埋三大个档都唔细个，印象中即系不嬲都，即系唔系好大，但系、即系都唔系话一个铺咁少。 其中两间就一个铺铺，跟住有一间直情系自己出埋到埋出版搞埋卖书，仲卖埋啲其他啲古灵精怪嘢咁样咯。 回翻杰叔讲啦，喂，城邦开嗰阵就已经系专攻啲奇离古怪书噶啦，基本上。 系啊，所以 我 中意城邦嘛， 即系尤其是佢系好多 brand 嘅，即系城邦系一个大集团咧，旗下好多唔同嘅 brand 嘅叫做。 谂 起，即系类似都有联合出版咁，你知唔知啊？ 你话古灵精怪有冇啲书架整雪糕嘅？其实雪糕秘笈， 文师傅啦。 唔係咁， 叫師傅出啦，不如 有嘅，應該有嘅，有啲好似我有印象，但係唔好記得印象嘅。 即係叫佢出本《站立大地上的師傅》啊！ 咩《站立大地上的雪糕》啊？唔 係講緊就係飲食書，一直以來咧，依個所謂工具書啊咁樣咧，係長期有市場嘅，乜嘢古靈精怪都有。嚇！因為依 咁實有嘅， 但係飲食整飲食啊，旅遊書一直 唔係本，同埋例行咯，某日本書檔都係曬嗰啲。咩生活画集嗰啲物体咯， 都系咁噶啦，即系正如某啲出版社都系啲闪闪书噶啦， 系咯，嗰啲咯。 但系今年个日本波幅大咗啊，不过我见你阿小姐po啲图出嚟，好似个规模即系几大。 其实同嗰啲船都差唔多，都系个头啫嘛，即系会展，即系马向住海嗰边头嗰扎嘢。不过感觉上就好似啲嘢丰富咗，咁就 系。系咯，因为以前即系早几年去日本 buff 系几颓嘅，基本即系当然系一年比一年好嘅，但系都仲系偏颓。但系今年我睇阿小姐影啲相翻嚟唔错咯。 今年 OK 啊，即系佢点样讲咧？佢有个 theme， 今年有个主题，就系呢个咩圣地八八咁样，八八个圣地咁样。即系佢边八八个就唔知啦。 咁有冇基地八八先？ 我都想啊，就系。即系咁样咯，即系有个主题贯穿咗咁嘅相会比较好睇少，同埋真系即系整咗啲即系所谓嘅 cosplay 啊，即系系咪我唔知啦，真系即系起码叫做有扮嘅有 唔可以咁讲嘅，即系一般嚟讲 cosplay 就系 cosplay 咗嘅就系 cosplay 噶啦，即系你唔可以你即系严格讲 cosplay 喺香港冇专业嘅，所以你唔可以质疑佢系 cosplay 噶 ，OK？ 啊，当然啦，即系点样讲啊，即系。好官方咯，官式咯，即系咁样上嚟就，同埋我唔知点解系唔系少嘅，唔系市方咯，系。 但系有冇日本过嚟嘅？ 有啲即系嗰当地当嗰个县嘅，即系推广旅行嗰啲人员过咗嚟，即系介绍翻佢自己。 你唔好再讲我小惊啦，好恐怖啊！我觉得 个头我就 即系大镬过打油啊！真系， 绝对系啊！唔系，反而我可以中意只马，嗰只拖嚟嗰只马。 哇！ 又系咩咯？有人支持咯，即系十姓推广团咯，呢个 又啱啊！唔系而家动画系日本推广观光嘅好重要 嘅，嗰度好惨嘅，北海道咧，每个地方行，我即系喐啲都要两三个钟头咁样咧，即系有时 揸车啦。 我知 揸车又嬲咗， 我唔我揸到慢。 你有牌咯 ？OK， 再讲 会炒车。 唔得，我严重要求啊，杰特今集咧要问小姐攞相 pose 啊！post 翻上板上边 咩相啊？ 就系头先讲嗰啲咯，即系马啊、小镜啊嗰扎咯。 咁我 send 翻出嚟咯。 咩事？我自己 你 我点都会 咯。你唔系我 send 出嚟嘅，你搞掂佢咯。 系咯，佢好似我唔知系咪我买嗰个买飞，佢咪传闻，佢唔知佢咪讲过话边日买飞嘢，佢会买日长送夜长飞嘅。 星期三我买去送六五六日，其他日嘅。 系啊，即系早即系早鸟飞咯，类似即系 early bird 咁样。咁你即系当日入场之后，跟住我其实今日六嗰次星期六啊，咁我听日星期日仲可以有机会去一次咁样咯。 我咁听日都去咗次嘅，听日 系啊，但系问题即系有冇时间就另一回事，另一个问题啦。 因为我自己去，我自己其实因为去通常我其实即系如果我通常去咧就系、是、要买头循例就买几本书，即系买开嗰啲每年都叫做买开嘅买嘅，买完就 OK 咁啊，周围睇下咩古人精怪书。通常都不会买的，但有时会撞啱手神，见到个人嘢买。 唔系咁就系咁啊，真系真系撞下有冇啲观点怪嘢。 我今次喺情报日本讲大澳嘅，以前我有一本类似嘅讲日本大澳嘅书。 我日本个大澳嚟嘅，讲香港好大澳。 我真以为系同一本。 几有兴趣噶，冇讲笑。 依又唔系两本嘢咁，唉咁话埋啦。 系咯，都系依个渔村生活咯，真系可能有兴趣。 两个大澳应该都玩嘅阿姨，但呢个就讲日本江户大澳咁样嘅，几得意啦呢啲咁嘅书。即系有时系真系搵啲书先过瘾。 咦，咁有冇见到海女嘅怪书？ 嗯， 海女， 冇嘢。哇，呢样嘢唔系出，呢样嘢香港会红咯。 O K， 你讲难搵呢样嘅水叫做日本文化，日本都唔多书呢类书啦，冇玩啦。 啱 啊！你谂下日本呢类咁嘅超级嘅 冷门题材， 唔系你话讲潜水书就大喇叭， 哈 哈哈！几多潜水书？因为超呢样水叫专门运动咧。 咁實有噶啦，你乜嘢專業運動？講真， 咩日本咩唔係咩古人精怪運動就算咗。 嚇！ 今年我知今年就係一樓要少咗，係咪搬走咗咧？嗰啲古靈精怪啲乜怪靈事故，淨係得翻 都係嗰度，都係嗰度，都係最邊嗰行。 係咯。 但今日就好似今年好似可能我頭一日去好似冇咁 hea 咯，咁就好似都 今年好似冇咁 hea。 真係有啲嘢睇咯，唔係淨係擺個 booth 喺度，跟住縮擺啲。benefit 啦， 我幾日都坐咗喺度可以食飯啊，吹水 啊，係啊， 即係起碼有啲嘢睇下，因為 即係 outside 同埋今年多咗某兩大即係懷疑紅底嘅網媒駐場咯， 專同埋 某癲同埋某一咯， 哦，佢兩個擺咩嘢啊？佢兩個好似唔係出書噶嘛，兩個都 一好似見到有啲佢有咩話出 一 七 一有 雜 誌 噶嘛， 有 雜誌噶嘛， 但係。 癫就好似 癫传媒咧叫做 啊 有咩 有啊有喺度，但系我唔记得我买啲咩。总之佢有摆嘢出嚟卖噶， 因为跟杨宗杰， 因为实就冇兴趣嚟嘅，讲真嗰句。 因为其实我最中意行咧，我其实每次行书展咧，我行得最多反而就系咧两间大学嘅出版社，因为正常都系出版社 有 陪住你。 咁好似间大学都有啊，唔知中大广大嘅其实。 城大、中港城， 系咯，话中港城咁， 中港城系啊， 尖沙咀 啊，唔系，因为系啊，因为呢三间出版，出版社呢三间啊嘛， 大镬， 以乜初技会出版社嘅咩？ 系咯， 中嗱、啊、中文中文港大佢之前， 唔系即系同国泰城有得比咧，我觉得太过成，唔好意思， 港大之前出咗本讲六七暴动嘅嗰本书我嗰本书我几好睇嘅。 Okay. 跟住有時嗰啲好 Q 好交叉門嘅，所以叫啲論文式咁書咧，係得依家地方買到嘅啫嘛。 咁實係噶啦，都係即係有學術研究嗰類書，一定係靠經過呢度噶啦。 所以其實我覺得你話書展嗰幾檔嘢，反而我最中意行係依三間。 如果平時你唔行神聰，你唔行神聰，基本上都係靠呢幾間出版社。 平時你唔會去買依書嘅，就算你有書書，你都會訂依書啦。依書通常就咩啊？ 我唔係，咁你要做論文，你要寫 essay， 咁就自然有用噶啦。 但你唔寫 essay， 你唔會去嗰啲出版嘅書。啲书通常做咩啊？ 你自然会去尖沙咀，尖沙咀嗰间书局去揾噶啦。 通常咧，你啲书咧，如果你唔系做写，你唔系攞你做功课嘅话，或者做功课咁样话咧，通常咧，你系绝对唔会去睇嘅。 唔梗系噶， 好冷门，但系有时意外惊喜嘅有啲嘢。因为佢唔怕闷，所以有时佢啲好论学术性嘅嘢，或者好交叉地啲唔系地下嘅，即系应该叫做冇人识嘅，冇啲好。好悶蛋嘅嘢咧，佢揾到資料咯。因為六七暴動咁樣，你想揾啲好正經嘅，真係想歷史文獻嘅話，你購嗰啲噶啦。我信得過嘅佢哋啲嘢，不過貴咯，因為佢冇折頭，印象中。唔係都有，但係折頭有。 我五你預咗噶啦，呢啲即係讀試嘢，即係佢俾你就真係係咯，即 係。莫名其妙，呢次就好莫名其妙咯，唔知咩180-160分， 即系俾你就咩，即系唔俾道理。 不过如果只要识睇英文叻嘅话，睇佢书好过瘾，因为佢多英文书，主要英文书嘅。 咁你主要都系 sell 中文噶啦， 同埋如果英文书都系 page one 噶啦，系 page one 个档噶啦。 系啊，你主要都系呢啲噶啦。 因为 page one 又系因为我唔英文，我唔识英文，所以我从来唔去，我同我唔行 page one 嘅。但系如果你只要睇英文书，其实抵嘅，咁十几。有時23一本書入邊話一大堆英文小說。 唔係，咁你又如果你唔係追要最新或者最係咯追即係最近 最貴嗰啲，咁其實我覺得即係抵買嘅。 今年仲有冇擺攤擺啲電，有啲電子書擺攤啊？今年 電子書 好似冇喎， 好似唔太，我都係實體，主要都實體書都。 即係我記得唔知舊年前年咧擺有仍有攤攤擺出嚟就係咩宣傳電子書嘅。但係問題唔知得係咪真係唔好咁唔好做啲電子書？ 因為反而今年有檔做旅遊書嘅同日本嗰邊合作，就搞咗個 app。即係叫睇翻當地嗰啲咧旅觀光片嗰啲咁嘅物體。 哦，我知。 即係咪當地文化嗰啲，咪即係嗰啲咩祭啊典啊，或者平時有啲咩景嗰啲咩 event， 當地嗰啲 係 咯。 咪最搞嘅就係我城邦度，我城邦個攤位嗰度見咗本咩東京之優日嗰類書，我初以為係日本嚇，唔係啊嘛，日本書嚟嘅喎，咁以中文㗎，即係因為嗰類書你喺日本你睇最多就係、是。是日本嗰啲當地嗰旅遊書啊！ 我 style 一定係跟日本 東京優日嗰類啊！ 但咁我想即係你除咗好幾檔，佢幾檔話賣，即係買開日本書嘅會攞即係自己啲貨嚟買之外，我覺得都應該都唔會專登有日本書出現。其實 有日本冇， 即係有好多翻譯書可能會好多，即係我所見就係 我自己。今日睇佢佢其實旅遊書亦多，但係都係嗰都係嗰。 哦，咁你嚟牌都係嗰啲㗎啦，其實 咪都大陸咯。 即係點講啊？即係你真係完全對嗰個地方完全冇認識，冇 concept， 佢買冇所謂咯。 唔係咁啊， 即係你有研究，即係你知道啲嘢到點走，咁我覺得都麻地。 我覺得未至於嘅，有時因為有時就算你對開，就算你有時。有啲認識嘅時睇下啲書，你可以揾到啲資料。 爭在 memo 啫，即係可能有陣時即係去到嗰邊，你唔方便睇下都查上網查咁啊。係 啊，唔方便嘅本實書喺手去揭，即係話咁樣。但係佢真係都係 睇你需要，睇你需要咯。 我想呢啲關於北陸啊啲地方已經冇啦，佢係好得意啊，東京大阪。 唔係，我想揾靜江都冇啊，老實講。 喂，大佬啊，靜江唔好話喂。你假先， 超冷門嘅地方嚟㗎。 靜江係連日本人都唔敢去地方行啊。 係咯。 喂，大佬啊，靜江嚴格嚟講，以旅遊地方去冷門嘅北陸，我印象中 係㗎。招街就係你嗱，去又唔難去，但問題即係你要數數旅遊點，其實招街 就係唔入，係唔會有人出邊去介點去奇玉縣嘅書嘅。 乜誒奇玉就算啦，即係你 其實東京咁行咗去就係 啦，冇錯啦。即係你嗰時 你東京嘅新言可唔可以出？ 東京書會連埋唔緊要，但係因為靜江太古怪，有時你預旅行喂。我有些寧願去四角都冇咁多靜江先咯。 即係佢知住佢事急，但係又唔係真，又唔係跟嗰邊一齊。 應該咁講，靜江我個都經過，但係唔會落車嗰種。 係啊， 除非你有個鐵子， 係啦，有大井珠鐵道 應該要係啦，冇錯。 得啦，嚟緊應該我 或者諗住去 band 低個靜江工場咯。 喂，但係要約我嗰個大佬，你要去抽約到先去到，咁咪即係應街嘅。 你大井村嗰、那個、哦，你話 band 低啫 ？band 低工場， 大井村唔使點約咯 ，OK。 啊，所以唔使佢我 check 過有，但係都其實應該要一日咯。如果佢要行翻， 即係 起碼。 因为佢都40-60公里嗰段车，仲要佢要行得慢。 大井村有两条线啊，其实两条线都要搭晒。 40×20咯，就系话咯。 平地嗰条同上山嗰条都 有。上山条先系最正嘅，我觉得系。 咁平地嗰条有旧车啦。 咁系蒸汽车啊嘛，你、好似全日本唯一行即系 service 嘅 in service 嘅蒸汽车。 in 商业用系，即系你有啲 即系唔系观光用啦，即 系。你观光用就仲有嘅。 都仲有嘅，观光仲有啲档有嘅。 我唔记得岩手嗰度都有，好似有条。 岩手都有。 系咯，佢啲咩银河铁道。 天心都有。 系咯。 少咯，即系嗱，講翻書展嗱，頭先講啦，金展書展咧，其實簽名有啲都有啊，年年都簽名都有噶啦。 我預咗噶啦，呢個就睇你中唔中嘅啫。其實我都係， 咪有時 即係例如動漫展有知道志田咁樣嘅話，咁 唔係我今年書展簽名有健康飲品送喎。 嚇咩 potion 啊？ 咩啊？冇睇盆菜咩？ 啱哦，我攞入面 冇啊，因為書。以前書展咧就唔知今年書展我幾個會簽開嘅，全部去十二九義工嗰邊，因為以前都仲有次文化堂咁分開幾檔。 咁係唔係即係你對呢個義工有好有成見？ 唔係啱好幾個幾個作者都是義工，今年都係《月時報》面擺出書嘛。 係咯係咯， 分開幾檔啊，次文化堂咁樣啊嘛。 好似阿喬大有冇揾啊？我唔記得，因為喬大關事喬大咯。 因為嗱。以前其實我幾中意咧，似文化堂，因為佢有時出啲書幾啱口味嘅，又算一本小狗垃圾鞋係淨啲案頭參考書嚟嘅。 嚇，啲其實講廣東 講嘢 啊。喂，講到書，喂，兩位今年有冇買到陳女士啊 ？Sorry， 一本書都冇買到嘅。 好彩啊！呢本值得買喎、 啊。我買咗咯，即係叫做心意嘅支持下啦。 咁、那個、那個、那個名個咩啫？ 只個名啊，那個、那個封面有意思嘅大佬。 O K。 跟買一面叫我都買咗五六嚿水書嘅，都算多，因為書都幾貴其實一咁你 哇嗰個一本一本都百九十 百九十蚊， 即係如果你專書， 咪七百買七七百本， 多相多圖嗰啲， 你就加埋就過㗎。係 啊係啊係啊，即係好審慎咯，其實嘅 審慎其實買書貴啊嘛， 即係你佢個有折折還折俾你。 咪書貴已經係問題㗎啦，而家佢又唔俾膠袋，你如果你真係個袋唔夠位嘅話， 哦呢個反而少問題，其實我都想 更嚴重問題就係屋企冇地方擺， 係呢個就。永远嘅命题嚟噶啦，呢、這个就 命题啊！ 淘大工业城帮努力， 烧书嘅， 烧 kill 咗咯。 好，依家好似未解封嗰阵排， 啊，点解仲未解封？ 未解封啊？系啊，啱啱先出品啫嘛，嗰度 排啦，嗰单嘢，唔系呢啲可能有排搞嘅，起码起码几个月嘅。 唔系，好多前途问题，不过唔讲啦，呢个唔关事啊， 呢个唔关事啊。你今年输止咗，今年输应该差唔多，其实都 keep 住稳定，即系每年都系抌低500磅。 其實變咗，即係我主要反而去睇睇日本旅遊嗰邊，睇下有冇啲新嘅縣咁樣。 我純粹睇下啲，即係叫揾下啲，即係叫做去 commit cat 買完自己想要買嘅書之後，就喺啲嗰啲啲冇乜人氣嘅 booth 嗰度行嚟行去，睇下撞唔撞到意外驚喜。 啊，係同埋就係講多一樣嘢如果有興趣去，即係近依兩個月去日本，要呢、這個即係上網卡嘅話咧，其實各村可以幫到你嘅。即係都我即係唔知點解我啲喺度賣一賣廣告先，唔知點解、 啊。我仲以為啊，小直話有張未用曬，揾人接收添。 用曬 ，sorry， 已經個兩開曬已經。 即係煞有介紹咁講咧，諗住話幫自己賣廣告 啊。因為上次去即係旅行，啱啱再整旅行前啦，咁去幫即係喺國村嗰個攤位度買咗佢哋張卡 ，OK 好用嘅，但係問題即係。每日限一個流量，限五百 Mbps 就可能未必個個都啱用咯。 五百 Mbps 其實唔算上網卡，其實 算多噶啦。其實一日五百，你唔係 國村嘅意思係即係台灣國村嗰間。 台灣國村嗰、那個。 喂，有冇 character 先？張卡 冇啊！ 喂，搞錯啊！你身為出軒小説嘅一個大中，然之後同你講即係電話卡冇插話。 唔係呢個可以考慮一下，叫佢係咯。 其實五百 Mbps 算好多噶啦，諗下嗱，一日五百 Mbps 嘅話， 佢重點係佢唔係用一個星期用，佢用11日。 11.5G 嘅咯，谂下。 系啊， 香港啊，你大佬一个月得6G 啫嘛，无限上所以叫听得6G 啫嘛，就一般都系。咁啊，500G 唔够，500咩？ 你攞去睇片就玻璃唔到啦。 冇人叫你攞去，冇人叫成个杯点样掉落嚟啊？ 咁啊， 冇人攞去上网啊，打卡啊。 唔系你上去打卡，上。系咯，要 check 資料咁够啦。 好得啦，有时唔好话，有时你 download 你听，有时 download 啲网台节目啊。或者 因為法國通常嚟講咧，如果你長途七日係好非常之唔夠嘅，係啊，即係如果十一日其實我又覺得即係未必你啱好嘅，其實呢個係啊，因為你請假，如果你連埋前後啲星期六日，其實啱好夠嘅個數。 不過我今次下次我去四日啫，因為比賽去短啲。 係咯，影多少少相啦。 今次嘅今年書展。即係以外其實我覺得又唔係真係唔差啦，即係總括嚟講，啲人成日演外話散貨啊，又乜 我其實又未去到咁低格調嘅，其實即係你話散貨還散貨，起碼都擺得靚靚仔仔先嘅啲書，起碼即係你感覺上唔係唔似啲真係好似識啲商場隨手執個商場見到裏面嗰啲，起碼你真係見到真係有種行緊展覽 feel 個嗰個感覺，即係仲喺度嘅，但問題即係你可能年年都係如言如此，喺度年復又年復年咁樣。 始終你話作為即係你散貨，始終點講咧？你唔係同外國啲書展咁樣純粹俾啲所謂叫做批發商啊、書商訂去做交易嗰啲，作為散貨嘅，我覺得又幾好嘅。咁你 唔係如果佢做到，其實又唔優嘅，其實又冇所謂嘅，即係佢交咁抵， 你 可以其實可以搞呢啲嘅，其實 同啲讀者交流下、簽下名咁樣，大家都好嘅一樣嘢。 佢真係夠本事，可以請啲外國作家過嚟添。 係啊，同埋你有一樣嘢就係佢商，你真係。但我香港出版業已經難做啦，咁難得有幾日機會俾佢可以買清下啲貨尾啊。 唔係，同埋調翻轉，你咪調翻轉將你啲產業輸去外國咯。咁你 最緊要就係一樣嘢，就係有時我哋對於好大，其實即係你話你訂開書中意睇書嘅話，你都博客來啊，上樓上書店訂噶啦。咁而家有機會睇下佢咩倉底貨。喂， 我頭先講啦，即係撞手神嘅啫，我覺得。 你以為人哋冇人？你以為佢倉底貨人要咩？可能啱好就有人要咧。咁有時咁樣撞咯，誒等大家開心多啲嘛。 好啦，咁今日到此为止，下个礼拜我哋同玩知啦，下个礼拜。 啊 我知我哋都会有人， 我唔知道会唔会有，我未谂。 有人，我有朋友，我有编辑会去嘅。咁到时候因为佢同我讲，佢话 呢个专访问专队啊，呢个 冇佢好似话唔做访，我问佢做唔做访问，佢话唔知啦。因为阿前田会嚟嘅， 系咯，好似佢失攞晒证成嘅，应该可以做埋访问。 未必噶，未必噶，因为访问另一样嘢嘅，攞证入去出场，因为访问另一样嘢嚟噶。因为而家年头，你话自己网媒已经呃唔到人，就俾做免费访问噶啦。咁、 啊、 算位数啦 ，OK 啦，希望到 我星期六点钟啊，收到发展，但系我嗰时要翻工啊，我而家由而家去唔去好咧，成唔成去好咧？ 你谂你啦，呢、這个就 系好啦。 啊， 喂，杰特，你即系自己号称系收到铁粉，你仲可以唔去嘅？ 我而家咪谂嘅咯，可以 加要谂，仲要谂啊！ 我谂点蛇去啊嘛？ 做乜谂嘢啊你？ 我谂蛇点蛇啊嘛？一只口咁蛇去啊嘛？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个礼拜睇下会，因为如果下个礼拜讲动漫节就可能会迟少少出街嘅。咁睇 埋完就算咯， 可能八月先出到街嘅， 当特翻咯， 系啦，等系咯，咁啊，到时下个礼拜再算啦。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拜拜。 系。